多香港人為了買層樓建立自己的安樂窩，可能要勞碌一生，每個月供樓和交管理費已經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近年屋苑招標維修工程和採購服務出現圍標或者疑似圍標的個案，這些個案裏面小業主飽受到管理公司、承建商、大業主、業委會甚至乎法團的重重圍困。那究竟怎樣看著自己的荷包呢？看解圍，我們幫到你。 好，各位朋友，歡迎來到感到感言的第二節。今集呢，我們主要講一個問題，就是在中英談判，即是80年代初的時候，究竟美國人有沒有參與過呢？剛才我用了成節的時間就講當時一個關鍵人物，就是美國總統列根。列根呢，就即係大家眾所周知啊，最出名就係反共。咁照計，如果香港中英談判入面美國有所參與嘅話，應該都係貫徹反共立場啦，應該都係會幫呢個英國人去爭取一個更好嘅條件啦。咁但係最後究竟個結果係點？咁今日就似乎唔係太滿意啦。好彩呢，就係到今時今日呢， Donald Trump 終於就有少少即係唔知係國務前非定點啦，就好似要同中國開拖啦，就喺美喺呢個反逃犯條例嘅問題上呢，都夠膽為香港出嚟，唔係講緊 Donald Trump 自己啦，係美國政界好多要人呢，包括佢哋即係呢個議長啦，同埋嗰個 國務卿 啦，即係兩個喺外交同埋喺內政上都好重要嘅人物，都夠膽出聲話要反呢個逃犯條例。咁回返轉頭，去到幾十年前美國對於香港嘅立場係乜呢？我都在這個歷史裏面很可以見到究竟後來即是這個中美關係或者是香港的定位都有很多啟示。今天呢有兩位嘉賓上來，一位就是 Chris， 就是香港前途研究計劃的成員，另外一位呢就是 Jeffrey， 亦都是前途研究計劃成員，亦都是一位當打的年輕學者，他現在就在這個 Georgetown 的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就是很高興請到上來繼續講歷史，亦都講今日嘅時勢啦。咁講返轉頭，中英嘅談判究竟係點開始，然後究竟美國，我哋先知道美國點樣可以介入到，或者有冇介入過呢個中英談判。Chris 好似有啲一方面有好多資料可以提供啦。 咁其實就會講返呢個中英談判嘅背景先啦。咁其實英國呢，其實唔係80年代先知道要同中國談判嘅，其實一樣都係79年，都係好奇妙嘅年份。就係其實79年呢，其實當時仲係呢個麥理浩做總督啦，咁樣咁其實佢已經開始有商界發現咗，喂唔係喎，即係租借99年，即係1898年呢個租借新界99年，咁97年就到期喎，咁而家就79年，咁剩返唔係好多時間，咁啲地契點算呢？咁樣咁就去問下麥理浩，咁麥理浩就見有呢個問題之後，就決定就要訪華，同呢個鄧小平傾下偈。 咁我記得印象中有啲資料就提過，當時香港有一班即係地產佬啦，簡單嚟講就係無論係華資或英資都好咧，都好關心呢個地契問題，因為喂79年而家如果唔傾，到99年你無端端話回歸中國，咁我啲地契究竟到時係有得續約定冇得續約先？嗰啲銀行按揭做唔做先？因為當時香港嘅供樓年期已經供到30年以上，咁你如果你79加30，即係完全超過咗97年㗎喇喎，咁當時都有啲問題要處理㗎，咁所以麥理浩基於一啲現實嘅考慮啦，亦都可能有啲國際形勢嘅考慮啦，咁於是佢係自己親身訪華。 咁佢就當時用鄧小平就傾起呢個地契嘅問題啦，咁然之後就其實嗰陣時就問啊，嗰啲地契可唔可以點處理咧？可唔可以跨過97年啊，或者咁樣？咁然之後其實都提出咗另一個方案，就係可唔可以就咁寫個地契年份係 undetermined， 即係未決定，但係就咁樣就賴過咗件事，咁樣就可以等啲商家可以好放心係繼續起樓啊、買地啊咁樣。 啲商家佬側側膊啦，即係想英國佬諗啲市區出嚟。 係啦，咁然之後。鄧小平就 完全拒絕咗啦，咁就係淨係講咗句話，你哋即係啲商家佬放心得㗎啦，唔會有問題嘅咁樣，咁樣就直接整走咗麥理浩啦，咁樣就送咗佢翻香港咁樣啦，叫做。 咁但係即係麥理浩應該知道一個問題咧、就是，就係鄧小平係願意保證呢個商界穩定，但係咧就唔願意作出任何有關地契同埋主權移交嘅承諾。 即係佢完全係唔想有任何嘢係跨越到九七，咁然之後亦都佢都話其實呢個問題遲早都要解決嘅。咁、樣其實咁嗰陣時英國已經知道。其實遲早其實都要跟呢個大陸去傾呢個香港的主權問題係點樣解決㗎啦。咁、就直至到去到呢個80年啦，咁就呢、這個呢、這個戴處夫人上即係上咗台之後，然之後又經歷咗好多事件，例如呢、這個阿根廷嘅福克蘭戰爭啦。之後其實嗰陣時戴處夫人嘅民望就升到好高啦，同埋佢嘅聲勢都好浩大。咁佢就開始覺得其實都開始要係時候。去同中國傾啦，就係叫打大佬啦，要處理呢、這個主權香港嘅問題啦，因為覺得我食住呢個勢應該冇問題嘅咁樣。 呢、這個都好可以想象嘅，因為當時即係戴卓爾夫人喺80年解決咗呢個福克蘭群島危機之後， 八二年頭， 八二年頭先， 八二年頭係啊係啊。 但係佢幾時翻大陸啊？都係八二年尾 。其實嗰件事 係好緊密嘅嗰、那個時間。 係因為嗰陣就係話。佢打贏咗阿根廷嘛，為咗啲咁嘅拉丁美洲嗰啲咁嘅小島，咁佢就覺得哇，即係阿根廷呢個咁遠都打掂，咁我好似香港有一個類似嘅情況，就係、是、一個好遠嘅殖民地，咁啊，但係英國都搞掂嘅咁樣，咁但係佢搞掂咗阿根廷嘅時候咧，佢嗰個民望咧係丘吉爾以嚟最高嘅，即係佢個 approval rating 好高 嘅。我諗當時嘅情況係無論係國內嘅民意或者國際上嘅勢頭都係非常強啦，即係似乎大家有一種大英帝國係咪要翻嚟啦咁樣嘅幾多種民情啦，咁所以就諗住去打大佬啦， 係啦。 咁打大佬打成點咧？ 咁好明顯就唔順利啦，又大家都知道嚇，即係仲要喺呢個人民大會前面跌咗跌咁樣， 就係嗰次啊，就係 失足啊，真係喺條街上跌倒啊。 係啦，咁所以其實一開頭其實戴翠夫人都係諗住用啲強硬嘅叫做取態啦，即係例如都叫堅持翻呢個所謂嘅三條條約有效論啦，即係呢個南京、北京條約同埋呢個 新界拓展條約， 展拓新界界址專條呢個嘅三條條約就有效嘅，咁所以咧其實應該港島同九龍咧都係屬於英國嘅，咁淨係呢個新界咧係真係需要傾嘅啫，咁但係呢啲咁嘅立場咧，其實明顯就係鄧小平係唔會。接受啦，要講到明就係一定要將成個香港收翻叫做。 係，嗰時有都奇怪講法噶嘛，即係有一個講法就係咩自權換主權啊。 係啊，主權 呢個都係英方提 嘅。係啦，就係、是、英方 呢個後期少少嘅，呢、這個就係開始咗 要談啦。 係要談嘅時候咧， 開始中英談判啦。 本身。即其實你係見到個兩年嘅談判過程，其實英國係一步一步咁樣退㗎嘛。即其實佢本身就話三條條約有效論，所以呢乜都有得傾，即所謂佢冇前次啦。咁但係跟住中方就話喂有前次喎，佢前次就係主權不能討論。咁搞咗一段時間嘅，咁跟住後尾呢英國就話好啦，既然你個前次就係主權不能討論，咁我哋就討論自權啦，咁所以先會出現咗主權，主權換自權嘅，咁 所以係個逐步退讓嘅，即係戴卓爾協住呢個科蘭群島嘅聲勢呢就去中國嘅時候諗住我而家就唔還， 結果中咗伏嗰陣， 我而家就唔還俾你，最多就同你講新界點搞嘅啫，香港九龍我冇興趣同你傾咁樣。 咁但係其實除咗呢、這個主權換自權啊，呢啲話同埋即係一開頭嘅三條條約有效論同埋呢個主權換自權之外咧，其實中間其實英國內部都好有呢個創意咧，就係諗咗好多奇怪嘅方案，即係例如 分享一下，即係例如雖然冇實現啦， 係冇實現，甚至冇擺上台頭嘅 自決都係講過啦。 自決就係就冇啦，即係好明顯就冇批准，但係 冇批准係啦，第一有傾 係啦，內部咧係有個奇怪嘅方案，就係呢個中英共治同中英分治咁樣，咁就係都係建基於呢個三條條約有效論。嘅狀態下咧，就係、是中英分治意思就係咩咧？就係、是新界就直接所謂送咗俾中國算啦，送翻去俾佢啦。咁然之後英國淨係留翻呢個九龍同港島咁樣去管治啦。另外一個咧就係、是、同中國傾下偈，就係、是、話我哋兩個國家一齊管治香港。 即係我哋就喺度傾個deal咁樣，就一齊分享權力咁樣。咁但係呢兩個方案咧，其實最終咧都係內部咁樣扼殺咗啦。一嚟原因就係、人哋講到明主權係不容討論嘅，連治權都唔可以分開嘅。咁樣你就唔使諗共治啦已經。二嚟就係你分治，咁你當時港島同九龍淨係佔咗香港嘅一小部分嘅領土，仲要好多資源，其實好多經濟活動都送咗去 新界咯， 延伸咗去新界啦。 係 啊，咁所以其實基本上係冇可能發生，咁所以其實都係冇咗呢回事。所以其實嗰陣時面對住呢、這個即係、一開始戴處見完鄧小平之後一種困局，就係見完之後其實一大段時間咧，兩邊都冇再傾偈，同埋之後其實諗咗好多創意嘅方案去撩下大陸，你不如同我傾下偈啦咁樣。咁但係最終呢啲咧都係冇咗呢一回事嘅。咁然之後直至到英國算啦，我放棄主權啦，然之後我亦都會1997年將香港送翻去香港啦。送翻大陸 中國係 咁，然之後 我哋都好想香港送翻俾香港，可唔可以送翻俾香港？ 即係送翻俾大陸啦，咁樣咁就先至肯開始傾啦。咁但其實中間咧，其實美國好似都有啲角色喎 ，Jeffrey 係咪咧？ 係啊，係啊，即係其實佢即係戴卓爾夫人，當然係準備不足啦，同呢個中國談判，即係成日以為自己打贏咗阿根廷又巴閉， 不可一世啦。 咁但係佢另一個中伏位咧，就係佢諗住列根會撐佢啊嘛。係。咁但係結果原來 咁佢係拍檔嚟噶嘛，即係阿戴卓爾同阿列根好似都好 friend， 都幾 friend 嘅，即係表面上啦。咁但係當然唔係，即係你即係其實美國同英國有個所謂叫做 special relationship。 係咯。 咁但係其實係，但係歷史上面其實都係得個吹字，因為其實有好多嘢係英美一致嘅，咁但係有好多嘢真係英美係唔一致。 喺關鍵嘅時候，美國人就會跟你say bye bye。 係，但係美國人就咁樣諗英國，即係例如越戰啊，美國係咁想拉英國落水，英國係唔參與越戰嘅咁樣。咁、 okay。 所以其實大家都話即係有 貌合神離嘅時間都 多，有利益就一齊享，咁大家有 conflict 嘅時候就未必一致啦。咁 但係時候係其實係咪即係我其實呢個問題我以前都有問過嘅，大佬。咁你中英談判嚇，咁、你英國比起中國當然可能就唔夠硬啦。咁但係當時成個世界嘅秩序係嘛，即係都叫做要睇下美國頭啊嘛。尤其是你啱啱都講完啦，1979年中美建交係嘛，咁然後又一齊打阿富汗，咁你就 friend 底啦係嘛。咁你中國又同美國 friend， 英國又同美國又 friend 咗咁多年啦。咁美國嘅取態似乎都應該關鍵㗎喎，因為下可以擺平到呢啲咁樣嘅國際紛爭㗎嘛，應該咁、如果嗰陣時美國話喂中國你讓一步啦，係咪我大以後大把錢你一齊發財嘛，你改革開放緊幾需要乜我又畀錢又畀人又畀科技你，咁你咪發展囉，使乜要香港呢？如果當時英國人都可以諗美國咁出下聲咁壓力就大好多㗎嘛，一間就算不是說主權不可放棄，然後個50年咧，然後個幾十年都好啊，係嘛，都傾得多啲嘢出嚟啫。咁戴翠當時係有揾過阿列根或者係美國政府傾。 有其實即係成個中英談判個過程，就算係戴翠爾第一次即係訪問中國嘅時候咧，其實美國嘅情報機關已經係好緊貼呢件事，即係睇翻嗰啲解密嘅檔案，美方嘅解密檔案啊，好多都係列根圖書館嗰度咧。其實係見到佢哋係好多 好緊張， 係好緊張。但係佢一路都係諗緊個美國嘅定位應該係如何咧，因為佢成個大方向嘅改變。 咁幫定唔幫啫？你 係啊咁係啦。咁戴卓爾其實好想列根， 你落水啦，係啦，你梗係落水啦。 咁其實佢係用好多唔同嘅途徑係拉攏英國嘅，包括係揾。英國駐華盛頓的大使館直接聯絡白宮啦，這個第一啦。第二就是找英國在北京的即駐華大使呢，就找美國在北京的駐華大使談啦。第三個途徑就是找美國駐港領事呢，就找港督找尤德，就話可唔可以幫手？三個途徑，咁啊，但係三邊咧，美國都話諗下先，諗下先，即係一路都唔肯冚面。 其實英國佬都做得功課都幾足㗎啦。 係啊， 即 係三個途徑 咯。呢個 office 又揾呢個 office 唔理你，一路揾下呢個 office， 呢個 office 咁樣，我又揾下呢個 office， 個 office 都等喺敲門㗎。 係啦， 咁但係我都好似敲唔成喎。 係，因為國務卿咧就係話等等先，因為佢哋有另一個問題關注緊咧，就係台灣軍售問題。咁其實當時就係話美國同台灣 officially 斷咗交嘅時候咧，就簽咗個美國台灣關係法，即係 Taiwan Relations Act 啦。咁其實就話咗咧， 就是要保障台灣那個的自治，即如果大陸打過來美國要保佢的。所以一路一路的問題就是是整個大方向就是中美即是 friend 緊，但是一路都是有個大家都有個眼中釘，就是怎樣搞台灣呢這樣。美國就是很 committed， 就是無論怎樣都要繼續賣武器給台灣。是於是就變成一個情況，就是去到1982年的時候呢，列根的副總統上一集都有說過，就是老布殊呢，其實他是多次呢就是跟中方是談判，就說個底線就是怎樣都要繼續賣武器給台灣這樣。但其他東西就已經是即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啊，那些都承認了，就說 OK， 我不介入你話台灣係你嘅一部分，你想點吹就點吹啦。總之，但你繼續俾我賣武器咁樣。咁於是就所謂一人讓一步咧，先可以保持到個大環境，就係中美即係可以繼續 friend 啦。咁但係美國基本上我諗已經用咗好多嘅外交上面嘅政治能量咧，就同中國丟嘅時候咧，就擺曬去搞台灣呢單嘢。咁所以到你話去到82年年底咧，即係戴卓爾政府係咁叫列根政府落水嘅時候咧，咁啊華盛頓嗰邊就諗喂。台灣嗰度已經搞到我哋搞到死死下，你仲要我哋香港有出面幫你，即係你自己搞啦，呢、這個唔係我哋 top priority 喎咁樣。咁所以其實就會有一個咁樣嘅 形勢轉變。我諗呢個形勢都好微妙啦，即係當我哋講緊話80年代初即係中英談判嘅時候，究竟美國落唔落水，其實根本就唔係淨係講緊香港或者係中英嘅問題，其實已經係講緊成個美國喺亞太區嘅大策略係要點樣定位，咁冇辦法啦，好可以見到咧，就係當時美國嘅國策就係將個 top priority， 即係喺中國問題，即係亞太問題呢個問題上咧，嗰個關鍵咧就放翻喺台灣嗰度，咁當然啦，到今時今日我都理解，其實點解台灣緊要過香港，因為台灣至少隔咗個海，有險可守。佢嗰個判斷似乎就係話：好啦，我已經都叫賣甩咗台灣㗎，即係喺至少喺中國呢個名號上，係嘛，或者係嗰個中美建交嘅問題上面已經捉到台灣死死下啦，台灣佬已經好鬼驚㗎，蔣家政權已經即係覺得風雨飄搖啦。咁喺呢個 moment 呢，美國做嘅呢就係、是、我名義上呢可以放曬中國呢個名俾曬你中共。但 de facto 呢，即係實際嘅嗰個政治同埋軍事嘅力量呢就唔可以放。咁呢個就係嗰個美國睇成個台海海峽嘅嗰個政治角力嘅一個判斷，就係、是、我俾你做大佬冇問題，但係你唔可以過呢個台灣海峽，台灣一定要由美國人呢係全力保障佢嘅軍事同埋政治呢一方面嘅獨立。咁喺呢個咁樣嘅大策略底下呢，就爆單叫香港前途談判出嚟。咁就非常 sorry， 我哋嘅作用同埋重要性同埋可守，即係可以保即係可防守嘅呢個問題上呢 defendability 都係遠遠弱過台灣嘅嗰個狀態。咁會唔會可以有一種講法，就係喺呢一個政治計算，係美國人嘅政治計算入面呢，就係話台灣可以保，值得保，需要保，咁我就保。咁但係香港 sorry， 你英國都真係同我講要傾呢，我真係覺得我唔知點幫你傾。咁所以就帶出你自己搞掂佢。 即係其實亦都係即係雖然成個中英談判係歷時咗兩年啦，但係其實較早嘅時候呢，即係喺中英談判呢個兩年嘅歷程，較早期嘅時候美國已經決定咗係唔落水㗎啦。咁所以其實有一份好關鍵嘅一份報告啦，就係呢、這個即係82年底，即係12月嘅時候呢，咁列根就有一個 memo 咧，就係叫一個佢啲 cabinet 啦，包括副總統啊、國務卿啊、CIA 就指幾個重要嘅內閣， 係啦，就對呢個中國台灣同埋香港嘅政策咧，有一份完整嘅報告佢要做。咁於是就做咗四個月嘅。咁呢份報告即係內部，當然係內部 circle 嚟啦，係 top secret 嘅。後尾先 declassify 就83年4月咧，咁呢份報告就叫做係啦，31頁嘅，就叫做美國中國關係政策與展望。咁呢份報告就已經係駁個取，就話美國喺中英談判咧就係要 stay out 啦，唔搞啦咁樣。咁佢亦都考慮好多嘢啦，包括啱啱台灣嘅嘢。咁亦都有啊，亦都有一個，亦都有一個考慮，就係哇，即係呢個去到80年代，基本上大部分嘅殖民地已經係獨立咗㗎啦嘛。咁於是美國就會考慮到，哇，如果我仲喺度 defend 一個咁呢英國殖民主義， 幫英國呢個上世紀嘅殖民帝國去 defend 佢喺東亞嘅最後一個據點， 太過時啊嘛，成件事太過時。咁佢就覺得哇，咁你如果同第三世界嗰啲國家 關係惡劣，又係失守㗎嘛，喺聯合國可能。咁所以其實好多呢啲嘅考慮引致到最後呢，83年嘅 個 report 一出 嘅四月呢，其實就已經係決定咗冇。咁所以即使你話去到後期談判，去到84年底先簽個中英聯合談判呢，一路戴卓爾都知道已經係冇㗎啦，美國係幫唔到你㗎啦。咁所以亦都係繼續走下坡啦，即對於對於英國嗰個判斷，就係話嗰個談判一路走下坡㗎嘛。 係啦，咁我都講返少少啦，所以最關嘅年份呢，似乎就係82到84中間啦，即係香港嘅前途問題。就喺嗰個地方就終於就決定咗。咁就係即係最初英國人嘅算盤就梗係想保住香港嘅主權，咁然後背後盤算就係美國佬落水幫下手，等你幫下我一齊爭住呢個香港嘅主權啦，咁樣。咁我記得中間有啲細節位，就譬如戴卓爾就係即係傾唔掂，翻咗倫敦之後就諗住 hea 住中國先，就 hea 佢一輪 ，hea 到美國佬幫手噶嘛，咁嗰個時期就係82年尾定係？即係82年尾或者83年初嗰個時候。 係囉係囉，即係其實基本上戴卓爾唔會知道列根白宮入面 plan 緊，因為佢呢四個月撰寫呢個報告嘅時候，其實基本就係已經係美國政府各個重要嘅機關就係一齊去決定啦，做呢個決定，咁但係戴卓爾唔知㗎嘛，咁佢咪一路睇下睇下美國幾時肯落水呢咁樣。咁但係結果就冇囉。咁所以其實你話去到最後84年呢，9月26號就草擬咗嗰、那個 草簽 咗嗰、那個 中英聯合聲明。 咁戴卓爾都親自寫信俾列根，就話喂，你可唔可以出段聲明就支持下嗰個聯合聲明啊，咁跟住但係呢、這個咁最後當然美國政府係有做到嘅，咁即係 official position 就係支持呢個 document 啦。咁但係其實戴卓爾因為佢嗰封親筆信呢，其實亦都係列根圖書館有一睇。咁戴卓爾 除咗叫佢支持之外，有第啲嘢㗎？ 但係最有趣嗰個嘢就係話，嗰句說話大約嘅意思就係 I don't pretend this is the best deal 嘛。Okay. 即係其實戴卓爾都同列根講，唉， 呢個 deal 真係柒咗啦。 呢個都唔係我想要嘅嘢，但係而家搞到咁算係最好啦，你出句聲支持啦咁樣。咁於是所以美國政府 official 嘅 position 係 endorse 個中英 聯合聲明， 但係成個談判其實美國係冇落水，美國係冇撐到，即係去到最後都傾完先撐咁咧，其實都係做一show咁樣咯。咁於是就係就塵埃落定啦，成件事咁樣就係去到84年。 咁所以非常可，我諗對於無論對台灣咧，或對香港嚟講，即係列根，即係佢哋曾經都抱予厚望啦，即係喺台灣個問題上，台灣佬就諗住喂列根上台，分分鐘大逆轉嚇，就一腳伸開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擁抱翻去中華民國嘅正統先得噶嘛，咁呢件事係冇發生啦，咁但係列根至少喺一個即係嗰個軍事上就即係肯幫台灣嚇，即係講真啦，嗰單deal都係重要嘅，因為美國佬同中國咬傾到牙血都出埋，就係爭條啫，就係爭嗰個對台售武問題，即係可以定嗰個法案，就係話美國可以一路咧就因為呢個台海嘅安全同穩定咧就 keep 住向台灣就 sell 武器。咁呢樣嘢咧其實就延續到今時今日咧，都仲係一個台海關係裏面嘅一個關鍵因素啦。即係到今日台灣人即係能夠喺守住呢、這、一個即係同中國大陸隔海而治嘅，都係因為呢個美國嘅全力支持。咁所以即係然後因為嗰單deal咧，咁香港就真係 sorry 啦，我哋就喺呢單即係一個咁大嘅deal前面咧，我哋就變咗係濕碎嘢。 所以其實永遠香港嗰個宿命永遠有一啲大嘅國際形勢之下，即係啲大國角力之下，就俾人攞咗個波 嚟 拋嚟拋去， 我哋就拋嚟拋去被犧牲啦。咁但係原來咧喺呢一個咁樣嘅過程入邊咧，就同最近即係啱啱都即係六四啱過冇耐啦，咁其實都原來 是 六四三十周年啊， 六四又唔係個六四都過咗三十年，係 啊， 雖然仲未平反。 咁究竟同六四有咩關係咧？成件事呢度 係啊，即係其實即係最後台灣全部嘢 together 就係做個總結咁，其實六四都好關鍵嘅，因為啱啱亦都講到一個好重要嘅，即係基本上喺美國外交史20世紀末忽得不提嘅人物就係老布殊啦，即係70年代開始已經係做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後尾又做過美國駐華大使啦，跟住做咗列根副總統啦，咁後尾就係列根做完總統之後，佢就自己贏咗總統，咁所以去到89年嘅時候咧，就係老布殊就做緊總統嘅咁。咁所以其實當時 去到89年嘅時候呢，香港雖然即係可以話係被大國政治出賣咗，咁但係香港永遠都係喺好多 喺大國政治嘅前線啦，仍然係 諗到。咁所以其實就係、1989年6月5號，其實即係可能六四啱啱發生咗24個鐘之內咧，咁老布殊就打咗通電話俾戴卓爾夫人，咁當時戴卓爾仍然係英國首相啦，咁就哇即係。 好大單嘢喎，而家 係啦，搞咩咧咁樣？咁佢就傾咗中國嘅形勢啊，話鄧小平搞咩？因為鄧小平係六四之後好似消失咗兩個星期噶嘛， 係即係唔知去到6月十幾號先行翻出嚟， 係好亂嘅成個局面。咁喺呢 個政變啊，或者死咗啊， 係啊係喺個有人話佢無啦啦死，係 啊係啊，好多揣測，因為佢消失得太耐。 係咁，但係即係喺六四之後第一通英美國家元首嘅電話裏面咧，竟然咧亦都係有。有唔少嘅時間啦，係講香港，因為其實老布殊都諗，喂，你搞一壇咁嘅六四，咁會唔會香港而家即係1997已經塵埃落定？ 仲收唔收翻啊？係 塵埃落定啦，咁佢就同戴翠兒講，喂，大佬，咁你而家搞到咁，香港點算啊？咁樣，咁於是你可以見到啊，就係、是、一有一啲咁樣國際嘅大事嘅時候咧，咁其實嗰啲國家都會諗，哇，咁香港點咧？咁其實一路都係維持呢個宿命，咁即係咁啱就係、是。呢、這個星期就係六四啦，咁亦都好關聯，就係話去到後尾92年嘅時候咧，老布殊就簽咗一個嘅美港關係法啦。咁即係而家一路啲人就話貿易戰嘅時候就驚話佢取消啊嘛，因為即係香港個自治程度同中國 越嚟越相似啦，即係我哋越自治程度越低啦，同你祖國係越嚟越嚇即係回歸啦嚇。 係，咁但係其實呢樣嘢咧，亦都係八九之後。因為想令到香港 confidence 繼續喺度嘅時候咧，就簽嘅呢一個嘅即係立法啦，立法即係國會立法，然之後就老布殊簽咗，咁呢個都係佢其中一個對中國政策嘅一個嘅政績咁樣啦。咁所以其實你會見到就係話去到一個大國嘅層面，成個環境係點咁。對住香港的政策就是會是怎樣，那89之後大家都怕香港會沒有 confidence 會撤資，那於是就說、哦、整個美港關係法平定一下，或者甚至是去到加拿大總理、Brian Mulroney 也是91年訪過港，就說、啊、你們香港人怕的話就可以移民過來加拿大、哦、即其實 Mulroney 是不斷地推叫香港人去移民加拿大， 所以現在溫哥華和土朗圖一大堆香港人就 是 這樣來， 其實很多時候都是 幾十萬香港人吃點心還好吃過香港， 是就是89年之後97年之前這段關係的時候，所以其實 你會見到即使那個 取態不同，但其實也是跟你說跟列根的政策一樣，就是說 OK 個大環境一轉，那個政策就轉，而這個就是即老布殊對於香港那個的其中一個 legacy。 我想非常可惜就是就算是去到八九之後，美國對於中國那個大政治的判斷都沒有根本上的改變，即是他不是說因為你出了單這樣的事，所以你背棄了我們自由世界，你又我又不想跟你做生意，諸如此類，這些事都沒有發生，是 是 因為如果你看回那通電話，其實他是不是說喂大哥你快英國你快點收回香港啊，不跟他再談過，即完全不是說這些事，完全是問喔、哦、那現在搞得那麼大單事，怎樣可以令到香港繼續順利回歸啊， 是啦，即 係即係嗰個問題意識就唔係話喂搞得咁大單嘢，你快啲救啲香港人啦，佢哋就嚟俾暴政遊輪㗎啦，咁樣佢唔係話喂佢哋就嚟俾暴政遊輪，點樣可以令佢冇咁擔心呢， 係呀， 個問題係變咗咁㗎嘛， 係呀係呀，所以其實就一開始即係上一節講到而家就話，由1972年去到 Donald Trump 嘅時候，中美嗰個成個大嘅政策先有根本性的轉變，其實89年是沒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只不過是在一個沒有根本性的轉變的情況之下，怎樣可以做一些事 去做一些調節，去理順一些矛盾和問題， 去補一補香港樣，所以而一路直至到去我想可以去到雨傘後，因為即是香港的情況急劇下降之前，我想大部分人都會認為美港關係法呢是一個成功的一個政策嘛、嗯、即是成功保障到香港在97過渡之後那個營商環境，只不過是去到近期真的越來越差了，然之後就有現在有中美貿易戰的時候，人們才會開始想啊，那究竟即係嗰個美國對於香港嗰個政策應該係點咧？咁即係個前世今生係點？所以其實今日嗰、那個，我諗我哋個討論都涵蓋好多呢啲嘅問題。 係，我諗呢個其實仲係一個現在進行式啦，最大嘅問題係，因為如果我哋話喂當初香港嘅命運就喺中英談判被決定，而中英談判其中一個關鍵咧就係中美關係入面咧就已經被犧牲咗嚇，咁。 但嚟到今日咧，好有趣就係中美嘅嗰個關係已經係一個大逆轉啦。係 啊， 即係好多人都有講過啦。而家中美嘅關係已經今時唔同往日。以往咧，美國係好願意面對好多中國嘅奇奇怪怪，包括六四屠殺呢啲咁嘅事咧，都去包容佢。啊、我都照保你啦，唉，過得幾年我同你簽返啲最愛國待遇啊，乜鬼都照搞、啊、人權呢啲放低呀，都唔好理啦，咁做下生意 世貿嗰啲咁係囉。 咁、啊、即係你見到就算連六四呢啲嘢經過咗呢，都仲有得講中美關係。咁、嗯、但係到今時今日呢，就係、是、一個好大嘅轉捩點。 係啊， 咁、啊、然後如果中美關係即係急轉直下啦，其實已經直下緊啦。好、嗯、去下到某一個 point 嘅時候，究竟係話香港喺呢個咁樣嘅關係入面，其實都會有一個好大嘅轉變，因為當年列根諗住反共，但係因為整個美國嘅取態唔同，所以佢冇再反，有得香港係咁啦。今時今日倒翻轉頭，香港嘅前途係點？我相信大家都仲係可以拭目以待。 嗯，好， 好。 香港地少人多，要儲30年前才有樓住？逃犯條例是為公平正義？香港不夠地，要用10000億起人工島？喂，咪亂噏，本土研究社就要令真相成為常識，建立民間力量，高官權貴利益輸送，我們迎頭痛擊，反頭學者混淆視聽，我們見招拆招，田野考察，挖掘档案，逢星期三晚8:30到9:30，本土研究社，敢怒敢言。